主内弟兄姊妹早晨好，我们很高兴今天开始我们夏季时间的这是第一次主日聚会，感谢大家都能够按时间来到教会参加聚会，也是我们很高兴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今天来的时候想分享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因为上礼拜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生命的转变，那么我今天想起一件故事，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就是大概3年前我在我们这个马凯大学接待了一个中国的一个大学的一个访问团到我们这边来接受说北美高等教育的管理的一个培训。结果这个团里面呢有一位女士，这位女士呢我就带着她走来走去，有时候开车带他们到一些地方，这个女士呢就坐在我的车的旁边，我看到她呢带着一个项链，很漂亮的一个项链，项链上挂着一个银色的一个小的十字架。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小的银色的十字架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装饰，我仔细看了他一下，我说他为什么带这个十字架，我再仔细看，他不是一个十字架，而是带了两个十字架，他这个项链上两个十字架在一起。我就有个好奇心，我说我就叫他，我说我就不讲他名字了，我说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带这个十字架呀？他说好看呢。我说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他说这是个很漂亮的装饰品。我说你为什么要带两个呢？他说两个就更好看了。好了，我听着意思，我好像他可能对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是很清楚，我就问他，我说后来我单独问他说你知道这是什么？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不是基督徒。我说你不是基督徒为什么带这个？他说这现在是个时髦啊，在中国都大家都带这个东西。所以我就在想起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就是两个十字架。其实十字架这个词汇，刚才我在路上问到一个跟我一起来的一个马凯大学的一个同学，今天很高兴有3位同学还有一位访问学者从马凯大学跟我一起过来，我就问一个同学，我说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叫十字架，你听说过什么叫十字架吗？他说我当然听说过，十字架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甚至非基督徒都知道的这么一件事情，但是你要去问什么叫做十字架，而且你进一步的再去问他说什么叫做背十字架，就不是很多人能回答上来，往往很多人都会默然不语，悄悄的不说话，或者说不十分肯定。如果你对十字架，什么叫十字架还不清楚的话，或者说你对背十字架的概念很含糊的话，我们怎么把这个重要的圣经的真理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往往也会模模糊糊，因为你对十字架的概念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大家所听到的十字架往往都是一个概念，说十字架是耶稣基督受的苦难，十字架就是受苦，这是我们心目中的一个概念。那么有人也问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在顺境当中也有十字架吗？或者说十字架是不是表示你生活中就要处处遇到困难？其实有时候回答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回答，但是我们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什么不是十字架？这个问题呢，其实比较容易回答一点，因为十字架的内涵实在是很广的，这是我们这个信仰的中心。什么不是十字架？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个很非常德高望重的一个老牧师，叫周主培牧师，大家可能很多人听说过他。他有一次，他是印尼出生的华人，他有一次呢到了印尼去，到了一个教会，讲完道以后，有一位老先生过来就问他说，周牧师你能不能为我祷告？周牧师说祷告什么事情？他说我家里有两个很沉重的十字架。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我有两个太太，他说他们两个成天打架，弄得我实在受不了了，请你为我祷告这两个很沉重的十字架。周牧师讲说，你这不是十字架，这是你的罪。他把他的罪当成了十字架了， 弟兄姊妹。还有时候我们经常在讲一句话，回到家里有时候说，我家里有个很沉重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谁呢？是我的太太，或者说这是我的先生，这是我的十字架。我们把婚姻这个神赐给美好的事情当成了十字架。有时候我们对十字架的概念不清楚，我们怎么了解十字架的意义，如何了解它在我们生命中的中心的这个信仰呢？我们回到圣经中看看耶稣基督是怎么讲十字架这个道理的。我们请大家打开这个圣经，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打开这个圣经的话，我们请你打开马太福音，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如果你对圣经不太很熟的话，请你周围的朋友帮助互相翻一下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第十三节。好，我们打开一下，因为比较长我就不读了，因为刚才我们读过这段经文，但是我在开始分享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小小短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求你赐给我们的话语都能进到我们心里来，让我们所思所想的十字架跟我们生命有直接的联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就是讲到十六章的第十三节。这段经文一开始讲到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问了一句话。大家可以看看，在第十三节的话之前发生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在第十三节发生了一个我们人人都知道，耶稣基督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这个神迹就是我们所谓的五饼二鱼的神迹。耶稣基督在大家跟随他的聚会的时候，有几千人没有饭吃，结果耶稣基督就用大家带的五块饼和两条鱼让大家几千人吃饱，这是发生了这么一个神迹。所以发生了这个神迹以后，耶稣基督就讲了这么一段话。他到了该撒利亚这个腓立比这个境内的时候，就问门徒提了第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是一个一般性的问题，就是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你们都知道人子是耶稣基督称呼自己的称呼，耶稣管自己叫人子，叫 Son of Man。 所以提着问题的时候呢，他们说第十四节，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总之说什么的都有。其实我想想啊，如果你今天出了这个教会，你在街头做一个问卷调查，说你说耶稣基督是谁，我想十个人可能有九个不同的答案。我记得公元2000年的时候，当时网站上做了一个调查，说你认为世界上这2000年当中你最敬佩的一个人是谁。结果我到那网站看了一下，有好几百万人在回应这个网站，结果有说蒋介石的，有说毛泽东的，还有说希特勒的。但是你发现70%到80%的人说他最敬佩的人是耶稣。我这个十几年前还没信主的时候，我有一次回到中国大陆，我姐姐带我到了一个人家里，说看一个气功师。我当时身体有点不好，他说我带你找气功师看病，就带我找的一个气功师。气功师给我发功啊，说了很多这个话。结果我当时在犹豫，我说我想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听说过耶稣基督是谁吗？这气功师跟我怎么说，他说哦，就是那个钉在十字架那个人。我说是。他说他也是个气功师，他说他的功力不够所以被钉死了，他说我们是功力够的。弟兄姊妹，我们看看啊，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耶稣提着问题说什么样的都有。但是耶稣基督又提了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一个抢答题，是对门徒提的，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家知道的，现在大家有时候电视里有这种抢答题的节目，这个最后谁抢答上了？彼得。我们看彼得是个性鲜明的人，他马上就摁了这个电钮说 你是谁？他说你是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大家就说答的对不对？答的绝对正确。其实有时候我跟同学们讲，我说我在课堂上提问题的时候，你要抢先回答，你答案有可能是对的。但是彼得他就抢先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且回答的绝对正确。因为他讲了这句话以后呢，他就得到主耶稣基督的大大的赞赏。主耶稣基督怎么说？说西门巴约拿，大家知道他的还有一个名字，彼得的名字叫西门巴约拿。最后说你是有福的，而且说你知道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当时那个情况，包括现在，如果没有这个神的天父在那里指示你的话，你不可能说是他是永生神的儿子，顶多会的或者说他是一个老师，或者说他是一个好人。但是彼得讲得很清楚，说这乃是在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从此他就得到了耶稣基督的大大的祝福。怎么祝福的呢？我们可以看看第十八章怎么说。第十八章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之上。彼得这个原文的词的意思是个石头，就是磐石。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彼得什么意思，彼得的原文就是磐石。所以说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之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而且我要把天上的钥匙交给你。我们看彼得这个时候得的多大的祝福。但是这个地方有个很注意的问题，就是说当时耶稣基督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不是单单对彼得讲的，他是把整个权柄交给了在地上的这些门徒，交给了地上的这个教会。因为说是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之上，就不是一个人，而且说你在地上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换句话说，把整个一个人救赎的权柄交给了地上的教会。请注意，不是交给了一个人，天主教他们在这个教导上恰恰的违背了圣经。他们片面的理解说彼得一个人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他们在世界上建立这个教皇制度，他们把彼得认为第一位教皇，这是大错特错的。他们错误地理解了圣经，所以在世界上搞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以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地位，这是教皇出现的问题。但是很可惜，但是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确实把大大的祝福给了彼得和他的门徒，因为他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如果你知道你是永生，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就会得到神的大大的祝福。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再往下就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第二十章讲了一件事情。二十章怎么说？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你看啊，第二十章和二十节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吩咐门徒不可对别人讲，我对你们讲的是我的一个奥秘，不要对别人讲。为什么耶稣基督不愿意把这个事情告诉周围的人呢？因为我们知道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想当时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除了他的十二个门徒以外，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就跟今天我们的大街上有一个变戏法的，有个耍把戏的，有干什么的，围观的人很多。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真正了解耶稣基督是谁的是这少数的门徒。很多人他们跟随主耶稣基督是因为耶稣基督可以让他们吃饱饭，或者说耶稣基督可以行神迹，他们并不了解耶稣基督是谁。 所以另外在这个时候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耶稣基督他的救恩还没有完成，他还没有走上十字架，圣灵还没有降临，你就是跟周围的讲说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孩子儿子，别人也不会相信。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有个很重要的原则，是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这圣经里讲的多次。所以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说我是要教导你们，你们要知道我是谁，周围的人将来的传福音的责任是交给你们去完成。耶稣基督把这个很重要的暗示就给了门徒，很可惜他们当时并不懂这个道理。因为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把这个暗示讲得很清楚呢？是在他复活以后把一个大使命给他们，你们往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时候他讲得很清楚。但这个地方说这些人我现在今天不跟他们讲，所以在这个时候跟他们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唯一目的就是说要受苦，要为你们的罪，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要复活，讲得很清楚。这是主耶稣基督第一次讲这一件事情。我想在这件事情你这些门徒听到以后他的反应会是什么样子。我要不讲门徒了，我讲我自己，如果我要跟从一个老师，很优秀的老师，我跟随他，我效法他，突然有一天说他会死，我的感觉怎么样？我心里会很难过的。所以彼得这个时候就跳出来做了一件事，就在第二十一节开始讲到22节，彼得做了一件事，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你看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又开始做了个很大的反应，因为彼得在这个时候，圣经讲的比较，我们中文翻译的比较平淡，说彼得就拉着他对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好像是一个很平静的，实际上在当时那个情景真正的那个含义，说彼得一把拽住主耶稣，彼得的脾气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刚愎自用的人，说你不能这样做，你不可以这样做，他是一个非常一个严厉的一个口气，在这个时候说你不许这样做，不是单单的劝，而是用一种命令的态度这样做。弟兄姊妹，我们想到在彼得讲这个话的时候，在彼得心目中谁是主啊？彼得他把自己当成了主，我比你还厉害，你不能这样做，这是我就你绝对要听我的话，否则你会没命的。彼得也许是好意，但是彼得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个潜台词没有说出来。什么潜台词？大家想一想，他一个潜台词，我自己想，圣经没这么讲，我想彼得会这么想，说你死了我怎么办呢？因为彼得在这个时候他们都在盼望着将来有一天能够在耶稣基督得了荣耀以后，这彼得会怎么样？彼得会坐在他的旁边的。记得不记得彼得说过这话，你将来怎么样给我留一把椅子，是不是？换句话说，将来耶稣基督当了王以后，彼得会当宰相的。所以彼得的这个时候把他的内心的东西全部讲了出来，但是耶稣基督一下就看透他的内心，说什么？说耶稣转过身来，我们看第23节，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开始把他的十字架的意义跟门徒讲出来。怎么说呢？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们读完这一段文章以后，读这段经文以后有个什么感觉？刚才有个很大的反差，是不是？刚才主耶稣还在夸彼得，现在是怎么样？撒旦，彼得变成了撒旦。我听起有时候读起这段经文，我会感觉一点战战兢兢的，有点汗颜， 彼得是耶稣基督最喜欢的门徒，我们是什么人，何德何能啊？主耶稣基督说彼得变成了撒旦，实际上说是他变成了撒旦的工具，你退我后边去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对彼得严厉的批评，严厉的指责，因为他做了一件事，他做的事情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是体贴人的意思。从人的角度看来，这件事是很正常的，但是耶稣基督这个反差一针见血，讲到彼得心里想的，也讲到我们今天心里想的。为什么呢？我们今天想的是体贴人的意思，没有体贴神的意思。我们有时候有的人到教堂来是为什么来教堂，我知道很多我在中国碰到的有些朋友，他们圣诞节去教堂聚会。我有一次我问到一个人在北京的一个大教堂，圣诞节晚上他们去聚会，我就抓住一个人，我说你为什么来教堂啊？哎，教堂求平安呢，求祝福，还有我要快结婚了，我求我们婚姻的幸福。还有人说我要买股票，我信了主以后我可以买股票就会涨的。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我们人来到神的面前，好像我们因为有个特点啊，目前这个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当人背离了神以后，人都变成以自我为中心的，对不对？不要否认，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人想问题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你要不相信，你做一个挑战。你，我不知道大家看过照片没有？当你拿到一个照片，你跟你的朋友和你的亲人一起，或者你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照相的时候，你拿到这个照片，你先看谁呀？当然是看你自己了。你不太关心别人长成什么样子，是不是？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是耶稣对彼得一针见血讲到他心里出了一个大问题，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我记得我十多年前刚信主的时候，我也参加查经班，我也去讨论问题。有一次我讨论问题，我就有个习惯，我一讨论问题，就用往往用三个字代表我发言的开始。后来时间长了，那个牧师把我叫过来说，就是我们原来老教会的王牧师，说冯鑫呢，我发现你是不是一个习惯，你一开始怎么总讲这三个字？大家知道这哪三个字啊？我认为，我就去中国大陆背景出来的人，我认为，我认为怎么怎么样，我认为怎么怎么样，圣经我认为怎么怎么样。因为这个习，后来我说王牧师对不起，我这是文化革命以来养成的习惯。弟兄姊妹，我们在讨论圣经的时候，往往以自我为中心，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所以这就给我提出一个问题，提出一个非常认真思考的问题，说为什么彼得会这样想。另外，今天的意义是什么？弟兄姊妹，我刚才在路上，我跟几个马凯同学在路上一边开车一边聊天，我说我们到美国来有什么改变吗？他们有的来了不到半年，有的刚刚来了一年，时间很短，有什么改变没有？我们就谈了很多。其实一个人是在不断在变的，但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改变，是我们讲的改变，当你信了主以后，你的价值观会有转变。刚才跟一个同学讲说，那个同学问我个问题，问得很好，说为什么在威斯康星的人都不愿意去到纽约去住呢？我说我在这儿很习惯。弟兄姊妹，我们当信了主以后，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有时候还没有改变，我们总是想以人的中心。当你价值观，尤其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就出了问题。这个是主耶稣基督问的很好的一个问题，你到底是体贴谁的意思？所以开始耶稣基督从此，从这以后，第24节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主题，叫十字架。其实 第24节怎么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在第24节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就讲到了一个十字架。注意啊，这个耶稣基督在这一段文章，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两次十字架，是不是？第一次是什么十字架？是他自己的十字架，他提出了一个他自己要背的十字架。但在这个时候又提出第二个十字架，说每个人要跟从我，就要背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这两个十字架，它和我们的关联的实际意义是很重要的。因为第一个十字架是耶稣基督2000年背负的有形的十字架，当时耶稣基督自己背着这个十字架到了哥哥他山。这个十字架是耶稣承受的有形的具体的十字架的刑罚。我们知道十字架现在今天变成女孩子的很漂亮的装饰品，但是你想过没有，为什么这个十字架在古代的时候它不是这么漂亮？它是一个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一个死刑的刑具，非常残忍的刑具。因为人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的不是马上死亡，他的血是一滴一滴流出来，当血流干了，这个人就死了，非常痛苦。有的人在十字架上能好几天时间在那边，他是最残忍的十字架。今天我们不这样做了。今天大概几年前，中国大陆都是要枪决枪毙，是吧？中国人动不动说拉出去毙了。但是现在这个毙也不用了，现在是怎么做呢？注射，人道。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的这个刑罚，之所以他今天变成女孩子的装饰品，是因为他今天的实际意义。他为我们的为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从此变成了一个美妙的东西。这是第一个十字架。第二个十字架，耶稣基督讲的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背负的十字架。它是一种无形的，它是一个今天多次强调的，因为它是无形的，它有一种灵异的解释。所以今天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对着十字架解释的时候会出现问题，会觉得难以琢磨。其实这个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很清楚，但是我们的十字架是什么？所以的话，这个地方就讲了一句话，就是说舍己，就当舍己。这里面一个关键词，舍己。舍己，舍己是什么？舍己，舍己就是愿意放下自己的主张，听从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权柄。换句话说，你要去侍奉神的时候，就要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且要彻底否定个人为中心的这种价值观。这个叫舍己。什么叫跟从我？跟从我，我记得我去年回国的时候，到我以前的小学去看了一下，这个小学修得很漂亮。啊，几十年前我上的这个小学，我去的时候正好学生在上课，9点多钟快10点我去了，走到校园里面看的都是空荡荡的，突然响起铃声，这个铃声一响了以后呢，孩子们都从教室里跑出来了，因为正好是下课了，正好是课间操的时间，中国大陆他们还是在做课间操，涌出来好几百孩子，我看得很可爱，站在操场上在那做操，有一个老师站在前面，这个老师手怎么动，这孩子也跟着怎么动。老师说：“你们都跟着我啊！”同学们就跟随他。我仔细想，哦，这个什么叫跟随我？跟从我？跟从我就是说，他怎么做，我怎么做，我要跟着他的一举一动去做。所以耶稣讲的跟从我，就是说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我怎么对人，你就怎么对人。我怎么待人处事，你就怎么待人处事，这个叫跟从我。但是很不容易啊，弟兄姊妹， 要跟随耶稣就要舍己，我的中心不再是我，而是主耶稣基督是我的效法的榜样，而不是我自己为中心。这里面就提了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这个世界提倡个人主义，你要一切以神为中心，听起来有点奇怪，我周围的人都不是这样啊，为什么偏偏让我是这样？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在台湾的时候，大家都是为我自我着想的，我在看着电视，看着网站，所有的信息价值观所教导的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都不是这个样子。那么人所追求的地方，其实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六节对我们人的个人的价值观做了个很好的总结。在约翰福音的二章十六节讲了三句话，我给大家念一下就行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并今生的骄傲。我们人世界上的价值观就是这三条：追求肉体的喜好，追求眼目的情欲，我看的是好的，今生的骄傲，就是我要成为人上人的这么个概念，对我们的脑子里根深蒂固。这个观念在二十一世纪以后，所谓的后现代时代，在全世界都流行，不单是在美国，在中国大陆，在台湾、香港都是这样，叫后现代主义的这么一种追求。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就提出了一个概念，什么是十字架？你要想背十字架，我想从两个这个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它是一个工具。什么工具呢？我记得我太太大概多年前有一次不小心腿崴了，她的腿骨折了，骨折以后呢，医生给他打了个石膏，给这个石膏给他打得很紧，他腿都不能动。后来还给了他一个拐杖，大家做过那个拐杖没有？都见过那拐杖是不是？他靠着拐杖，靠着石膏可以行走。这个石膏把他绑得很紧，为了让他的骨头能够长好。这是一个工具，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工具。十字架是我们的工具，是对付我内里的这个老我的这个工具，是对我自我为中心的这么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工具。对付自己的十字架，就是说我自己是不是外面的压力，也不是我的环境，不是说是我的老公，是我的老婆，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我的老板，是你自己，是你自己。对啊，这个自对付自己不是外面的压力，也不是环境，另外也不是说一种包装，哎呀，我要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以后出来对人要好一些，我穿得漂亮一些，要面带笑容，见了人要笑，是不是？不是，不是一个包装，而是真真实实没有人看见你的时候，你内心的真真实实的这个我，不是跟人际交往时候表现出来的这个我，不是形象。所以背十字架这个工具就是要效法耶稣，让我自己的内心的世界观把它彻底抛弃掉，以变成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同埋同活。弟兄姊妹，这个容易不容易？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你要改变你的价值观，你要靠十字架，这个是一个工具，而且这个功课是个一生的功课，从小事做起。主耶稣基督知道说天天背十字架不容易，一辈子背更难，因为我们人都知道自己说过一句话，一个人要做一点好事难不难？不难，都在做好事，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就不容易了。所以主耶稣基督知道我们是这样，就是说给了我们一个功课，他对症下药，不论大事小事他在操练门徒。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基督在海上做了一件事吗？这些门徒在船上怎么样？船快沉了，耶稣基督在那儿干什么？睡觉。这些门徒都害怕，主耶稣基督 最后指责他们，你们的信心实在太小了。弟兄姊妹，你要读圣经，整个四卷福音书讲耶稣基督自己的活动，自己的行为，对门徒的都是一点一点在操练门徒。所以我们每个人要这样做的话，要从自己的小事做起。你要遇到不顺心的事，你是不是要感谢神？顺心的事很感谢神。弟兄姊妹，我很感谢神，我的儿子得到大学录取通知，我很感谢神。但是我当我身体出毛病的时候，我是不是要感谢神？我还是要感谢神。所以当我们跟人交往的时候，你有困难的时候，你还想没想起来，我打一个电话关心一个更需要关心的人。我们有很多比我们条件更差的人，有需要的人，我们是不是要关心他？我们从每一点小事这是做起，这个是主耶稣讲的话，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又出现一个问题，有人说当基督徒好难呢、我要早晨睡个懒觉都困难呢、今天改时间了，哎呀，要平常是要早睡一个钟头。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因为是夏天调一个时间，整个一个夏天都是困的。到教会来敬拜，我有时间睡个觉多好，是吧？还有说侍奉主多困难呢，我有这么多时间，早知道我可以干点我更有意义的事儿，是不是？甚至我可以上网跟同学聊聊天也好。当基督徒很难，我就想起一个难到什么地步呢？有人形容说，我们基督徒都像一个个的背着沉重的负担，在那了战战兢兢的跟随主的一群人，是不是这样？我看过一个电影，说描写几十年以前开始，那些码头工人他们当时搬运这个轮船靠岸以后，这些东西的搬运是靠人来做的。有时候一个工人背着一个很重的这个箱子，沿着那个很窄的那个，不是讲十字架窄路吗？是不是？他就沿着从那个船往下走，那个很窄的路，一步一步战战兢兢，不小心就掉下去了，那是万丈深渊了。说的背着还唱那个歌，中国叫什么歌？什么很累的那种感觉。有人说，我们基督徒都是这么一群背着沉负重担像奴隶的这么一群战战兢兢的人吗？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弟兄姊妹，这个是该带给我们十字架的第二个方面。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一种能力。今天早晨我们开车过来，我跟他们同学约好了9:10在他们宿舍门口见面。为什么呢？我想我一个半钟头我可以开车开到这个地方来，而且我保证我的车中间不会出事儿。我在想一件事，如果我没有这个汽车，我从 Milwaukee 到我们 Madison 要经过多长时间走路？走一天。还有人说，假如路上没有油，你能不能扛着这个汽车过来啊？我那就更不可能了。弟兄姊妹，我有了这个汽车，他把我带过来，这个汽车是很重的一个汽车，坐了五个人，但是我要把它扛，我是扛不动的，我也走不来的。为什么呢？这个汽车是我的能力。弟兄姊妹，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是很累的，是很沉的，是一条窄路，走起来不容易，但是十字架就是给我走这条路的能力。我之所以能够背我自己的十字架，是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十字架。换句话说，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没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没有救恩，就没有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就不会成为他的门徒。我们也不可能说要改变自己的价值观，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是给我们走天国的能力。弟兄姊妹，这个是个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我们有了这个工具，我们有了十字架，我们才有能力背得起这个十字架。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一群战战兢兢的人，我们因为有了能力，我们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问大家一个挑战，我们走十字架的路有什么好处啊？ 我现在挺好的，我做一个人，我在这边上学，我在这边读书，将来毕业找工作，我爸爸妈妈给我很好的条件，干嘛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姊妹，我这想起彼得说了一句话，彼得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讲了一句话，就是所谓的登山变相。他讲的话，他彼得跟着耶稣到了山上，这个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的29节讲的话，正在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变了，看着主耶稣基督的面貌变了，衣服洁白放光，而且这个时候看到有摩西和以利亚两人同耶稣说话，讲他耶稣过去的事情，要讲到以后耶路撒冷将要成的时候，彼得原来是一个睡觉在那打盹儿。弟兄姊妹，我们都爱打盹儿，是不是？当时打盹儿的时候，彼得和他同伴这个时候打盹儿，但是就清醒了，看到耶稣的荣光。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弟兄姊妹，听到彼得说的话，这里真好。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将来主耶稣基督新的耶路撒冷，将来的新天新地，那么好的地方，那里真好。彼得这时候说了一句实话，那里真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背十字架走这个道路，会到那个永恒的地方，到那个时候我们也会说怎么样，那里真好，天国那里真好，将来和神同在是我们将来的荣耀。我们之所以这样，我们感到背十字架的这个事情是一个美妙的事情。所以在马太福音16章的25节就讲了一句话，就是说有一个交换的一个原则，这里也讲出来，我在这里面没有打出来，我给大家念一下，大家可以跟着念一下。第25节怎么说？说因为凡是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是一个我们上礼拜跟大家讲的改变自己的中心，这是一个交换的概念，有时候像个绕口令一样，什么叫又丧掉又得着，得着又丧掉，怎么回事？如果你上次来听了我们的讲道，我知道很清楚是怎么回事。如果你没有听过这一段这个道理，你知道这是一个交换的概念。我们学商的人很知道什么叫交换的概念。那今天我知道我们在座里跟我来的一个学者，他就是做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会玩买股票，是不是？啊，你买股票的时候都买的是买低卖高，对吧？但是你的股票，世界上东西有一天要会失去。这个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我不是说耶稣基督讲让我们又是交换，但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当你用你的旧生命换来这个新生命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改变。你把你的老的生命丢掉以后，你换来的是一个新的生命。你老的生命不丢掉，你就不可能得到一个新生命。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我们丰盛的生命，所以这个就是十字架道理的总和。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给了我们那个能力，能够对付我们自己的能力，给了我们个工具，能够对付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有耶稣基督的价值观，耶稣基督的世界观，让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那样去做，给了我们这个走天国的能力。我们把十字架当成他的荣耀。所以保罗就讲得很清楚，在哥林多前书的2章25节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之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是我们的中心，而且保罗也讲过，在加拉太书2章20节讲得很清楚，大家都会背的经文怎么说？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为我设计。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你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我要活着的不是为我自己而活，而是今生今世按照耶稣基督的形象而活，因为他爱我，他为我舍己。我要今生今世纪念他，传扬他的名。我们做一个祷告。我想做祷告的时候，我也想发出一个邀请，如果今天有来的朋友们，你还没有接受过主耶稣，你以前从来没有表示过你接受过主耶稣，等我祷告的时候，你要有感动，说我愿意像耶稣那样改变自我为中心的这种世界观价值观，我愿意像耶稣那样效法他。我给你一个机会，请你对我有一个反应。好，我这里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说你的十字架就是那得胜的力量。主啊，我们看到你背的十字架，能让我们自己背上我们自己的十字架，让我个人能够有从脱胎换骨的改变。主啊，求你保守我，主啊，让我今天能够知道我愿意背负你的十字架走这条道路。主啊，也是求你保守在座的有的朋友，如果说我还没有接受过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今天愿意接受他，我请你把你的手轻轻地举一下，说主啊，我愿意。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说以前你没有接受过主耶稣，今天说我愿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的话，请你把你手轻轻地举一下。我再问最后一遍，今天是最后的机会，如果你说主啊，我愿意，我请你把你的手轻轻地举一下，我愿意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今天你的信息，求你的信息让我们所有在的人都能够得到益处，让我们生命有所改变。感谢主，我们看到真是有朋友愿意接受，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啊，我们还有这样的朋友，我们愿意说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人个人的救主，改变自己的世界观，改变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